第二十集。是 啊，好，到了房间马上给你脱。 等找到房间，沈直的状态已经有点不对劲，眉头拧得很紧，眼下一片晕红，额角都冒着细汗。许岩刷卡开门，搂着沈直进去。门关上，他还没来得及把房卡插进卡槽，就被一股相当重的力道往后推，被撞在墙上。许岩在黑暗里惊诧地睁大眼睛，刚要出声，沈直整个人朝他压过来。这一刻猝不及防，许岩甚至以为沈直要揍他，但很快有什么东西准确无误地贴在了他的唇上，很烫。沈直在亲他，沈直伸手把许岩紧紧抱住，隔着棉服，许岩都能感受到他身体的热量，还有他的心跳用力地传过来。许岩太阳穴突突地跳，打鼓似的，身体激动兴奋地哆嗦起来，后背一片发麻。沈直的亲吻简直像咬，他抬手掐着许岩的下颚，强硬地把舌尖抵进去。许岩含糊地呜了几声，察觉到有什么东西戳在小腹上，他突然一把把沈直推开，眼睛适应了光线，能勉强看清对方的脸。许岩大口喘气，嘴边还挂着唾液，他伸手抹了一下，声音颤抖地问， 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他就算再惊喜过度，这下也反应过来，沈直是酒后。有些东西或许可以自欺欺人，但不能不明不白。沈直没回答，很快又贴近，低头亲吻许岩的脖子和喉结。许岩正僵着，忽然听见沈直低低叫了声， 岩岩， 声音有点哑，可欲又急切的味道。许岩一瞬间脑子空白，血液沸腾，灵魂都要站立起来。他伸手搂住沈直的后颈，亲他的嘴角，两个人紧靠在一起。许岩外套敞开，沈直的手从他毛衣下伸进去，摸到腰，又往上，指尖像沾了火苗，一路撩过。许岩两腿发软。许岩下床时腿还是软的，手心全湿，分不清是沈直的还是自己的。他去洗手间清理完，拿着热毛巾出来替沈直擦脸和脖子，又拿纸巾帮他擦了该擦的地方。最后许岩给他盖上了被子，趴在枕边盯着他看。他不知道是酒精使沈直真情流露，还是理智涣散，但万一呢？万一沈直真的对他有一点点的感觉呢？ 生日快乐。 许岩凑过去亲亲沈直的额头，又亲他的鼻子，亲他的脸，亲他的嘴唇和下巴。沈直皱起眉，许岩以为他是不乐意，正要抬头，沈直却把嘴张开了。许岩试着舔了舔他的嘴唇，舌尖往里探，被沈直轻轻勾住。两个人有些黏糊地亲了一会儿，许岩见沈直半睁开眼盯着他在看，但眼神显然是不清醒的。很快沈直又闭上眼，歪过头去睡着了。许岩在房间里待到十点多，确定沈直是真的睡了，才爬起来穿上外套悄悄出门，赶在门禁之前回了宿舍。许岩整宿没睡，第二天一早起来跟同学们赶车的时候却很精神。路程两个半小时，他连眼睛都不敢闭，怕错过沈直的消息。 但直到快下车发出去的那句醒了吗，头还晕不晕，还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倒是旁边的同学都一觉睡醒了，他是沈直的高中同学，昨天也去生日会了，很晚才回，困得要死。 你精力怎么这么好啊？ 同学打了个哈欠。 啊，你昨天回去的早。 他一说，许岩就觉得昨晚的场景跟小电影似的在脑海里回放，心都砰砰跳起来。他假装自然地说， 啊，对，比你们早一点。 唉，也不知道一夜过去沈直脱单的可能性有没有变大。 同学突然没头没脑地说。许岩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以为他是知道了自己跟沈直，但那绝对不可能。他看了看窗外，又把头转回来，平静地问， 什么意思？ 就哎，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。 同学换了个更舒服的坐姿，靠在椅背上，懒懒地开口， 哎呀，沈直在高中有个女朋友，校花，大美女，叫汤韵妍。后来汤韵妍毕业出国，两人就分手了，但好像断断续续还有联系。然后昨天好像是切完蛋糕之后吧，沈直接了个电话，我瞄到一眼是汤韵妍打来的，沈直就出去接电话了，回来以后喝了不少酒。哎，我真八卦。但沈直两年多没有谈恋爱了，他跟汤韵妍肯定还有感情的，我估计会复合吧。哎呀，他俩真的特别配，汤韵妍家里有钱，聪明，成绩好，出国学的是设计，还在读大学就能接触到圈子里的大佬，一起去看秀啥的，羡慕不来。 同学说着突然很贼地笑起来，压低声音说， 沈直跟他高中的时候感情还挺好的，当着外人的面看不出什么，但有次我听到他叫了声爷爷，特别顺口，估计私下都这么叫的。妈的，沈直那种人居然也会这么喊女朋友，我人都傻了。 他说完，大巴正好停下，大家纷纷收拾东西下车，许岩也麻木地跟着站起来，伸手从行李架上拿书包，侧边袋子里的水杯滑出来，直愣愣地砸在他头上。同学惊呼一声，问他痛不痛，许岩恍惚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，面色有点苍白，半晌才反应过来说，不疼。